据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5月29号发表评论，表示谴责日本政府对日军性奴犯罪问题采取厚颜无耻的态度。评论指出，日本认为日军性奴问题协议是安倍政府周密而激烈的外交成就。南朝鲜县政府要表明对日军性奴问题的紧急而正确的解决意志，而且向国际社会揭露协议的极不妥当。